时间下午两点整。 立法院长苏嘉全今天继续召集朝野协商军人年改草案，草案当中离婚配偶年金请求权经过朝野两个钟头的讨论没有任何共识，苏嘉全希望朝野立委再回去想想。有关离婚配偶年金请求权的关键条文，行政院版比照公教年改，主张军事官的离婚配偶与该军事官离婚关系存满两年者，离婚配偶得请求分配该军事官二分之一的退伍金或者是退休俸。尽管民进党立委赞同，但是包括了国防部长严德发还有退辅会主委邱国正都反对订定这项条文，主张尊重民法，回归民法规定。国民党赞同法条原来的价值，但是认为应该在民法修正婚姻与夫妻财产制度，全民一起适用，不是只限定军公教。最后苏嘉全才是各党团回去再研议看看，与离婚配偶年金请求权相关的第42、43、44条草案条文都保留。年金改革7月1号上路，退休公务员陆续收到了退休所得重算处分书。根据全序部试算，以任职30年新旧制合并为例，7月1号开始月退少领5520元到18576元不等。这波改革冲击退休公务员最大的就是18%优惠存款利率两年半内归零，以及调降所得替代率。每个人新旧制年资一次领或月退情况各有不同，少领的金额也不一样。全序部试算，任职30年新旧制合并，委任五等年工十级520俸点非主管职，原本可领52001元，改领46481元，少了5520元。主管退休删减幅度更大，原本月领55578元，改领46481元，少了9097元。若是减任12等，年工4级800俸点非主管，原本月领87299元，改领71651元，少了15648元。主管职原先月领90227元，改领71651元，少了18576元。若是30年纯旧制，委任5等。年工10级520俸点主管与非主管退休人员，原本可领46605元，7月1号开始改领39261元，减少了7344元。农委会副主委陈吉仲在民进党中常会上报告时说，专业农户年收入154万，但是党主席蔡英文质疑在地老农还有回乡小农的年收入这么高吗？也批评农委会图表画得很漂亮，却不用白话文解释。媒体报道陈吉仲已经提出辞呈，但是行政院发言人徐国勇今天强调这个他不知道，今天报纸登出来他也吓了一跳，他没有听到这个消息。行政院今天上午院会后记者会，媒体问到行政院长赖清德陈吉仲请辞的事，赖清德没有回答，只呵呵笑了两声离去。徐国勇强调，一般来讲副主委辞职不会直接到行政院，他辞职的对象不是院长，所以行政院没有这个讯息。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59点，跌幅 1.43%， 来到11013点，成交金额1641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160点，22806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3点，跌幅 1.37%， 243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8点，304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90点，1007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57点，3046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1点，3371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29.914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2.4分，成交金额5亿4900万美元。日元110.05对一美元，欧元兑换1.1802美元。

세상에 왜 몇 말 하죠 아까를 비로 맺고 잡아줘 내가 쓰러지기 전에 No way 你是 teenager 吗？下午的两点十分，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今天我们一开始就来做这件事情吧。从礼拜一一直到礼拜五，一天一首 Shawn Mendes。今天是星期四，第四天要为你送上这首歌，名叫做 Like to be you。想要当你啊，所以呢，星期一我们放了 In My Blood， 星期二放了 Nervous， 星期三放了 Lost in Japan， 星期四今天放的是 Like to be you。 记起这些歌名，再加上明天的一首，五首歌你都答对的话，传简讯 UFO 加上五首歌名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你就可以有机会被抽出来。如果有答对的话，我们可以送你金盏花植物精华化妆水。提醒一下，传简讯一通要10块钱哦。Are you still mad at me? I'm hoping not. Cause maybe we could go to the movies. I know that always cheers us up. Hey, I'm so sorry that we're still stuck in the middle. Yeah, I'm so sorry. Cause in the moment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you.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but I'm dying to. If I could put myself in your shoes.Then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you. Tell me what's inside of your head.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 won't love you less. And I'll be lying if I said that I do.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you.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you. Every time we argue and get caught up in the moment,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you.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but I'm dying to. If I could put myself in your shoes, then I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you. So tell me what's inside of your head. No matter what you say, I won't love you less. And I'll be lying if I said that I do.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you. I don't know what it's like to be you. 来到了星期四，今天6月14号到了星期四呢，也就表示我们离周末又近了一点，大家可以来计划一下自己的周末了吧。女神的周末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录影 哦，女神不得闲，要工作的啊。 因为你没空，我就替补你的位置。 是吗？这周末 刚我们不是交替吗？ 我很有空啊，我很有空的。 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 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For you, my dear friend, I'll be always on your side.山河大海，勇敢面对危险。We're on the road again.

맞춰진 이 순간 Oh yeah 평생 느껴본 적 없는 강한 전율이 와 난 너를 위해서 너희들 상관없어 제일 기쁜 꽃은 항상 멀리 있으니까 닿는 순간 우, 새로워 경험해본 적 없었던 세계로 빠져드니까 온 세상이 하늘은 보랏빛 perfume So what the fuck 지문가에 홀린 기분 Make it up only 설렘의 향기가 꽂혀나요 날 따라와줘 전화기로 널 향한 내 맘은 계속 커져봐 에이 이 나도 모르게 이상한 듯 글리데이 스쳐가는 인연 속에 너를 만나 못 태어나오네 听到的歌曲来自 SCE， 这首歌就是 Take Me Higher。我也希望有人可以 Take You Higher 吗？ 我也希望有人可以把我带到高一点的地方 去。今天的男主持人的情绪在一个比较低点的部分，虽然说他没有透露他为什么心情如此的低档， 不是透露，是我自己也不知道。 那你应该要回头好好想一想啊！ 我花两个小时时间好好想一想。 然后在今天节目结束会告诉大家我找到源头了是因为什么这样 诶如果可以找得到的话那算是很幸运、但我觉得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我找不到我不知道啊 我们一起来找人的潜力无穷才过了30秒我们找到了男主持人心情不好的原因了因为今天股市下滑了一下早说嘛在那边摇摇摆摆不会不知道啊中午吃得很正常啊没有啊你这个猪头我就是 Billy 姐 我就是 Billy 姐 ，Disco 的天后，我和 Misco 教你个节奏，让你自然点点头，一边听着一边动，前后腰扭，顺顺像在调酒，摇摆一起来，不管谁都甩一甩，甩甩甩甩甩甩。 Trend, baby. Two bacon, my two year, picky up, num, pyojong, eh. Egot it, though, took it, though. Yeah, up, she, boy, chin, motor, get so, but I love you. Oh, hey, nigga, pyo, pyo, it's a do, let's a good, eh, yo, nan, yo. It's a, yo, tension, good, tension, as you go, she, put up.Oh my god, brother, 나도좀끼워주라 Oh my god, sister, 나도좀놀아주라할수없고예민하고까칠해네가나한테좀맞춰라 hey. 아해하지마나도널이렇게타고난걸어떡해하지만시간이지났어좋은집을사면네가자주오겠지 Oh my god Brother 나도좀끼워주라나도좀놀아주라 I need a friend Yeah, yeah I need a friend Yeah, yeah 나도좀놀아줘라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看到了 一个留言， 嗯， 让我觉得 阮老师来了吗？ 不是， 哦，不是， 让我觉得可以好好的来提醒大家一下， 怎么了？ 就是啊，搭电梯的时候，如果你要下楼，你就按往下， 嗯， 如果你要上楼，你就按往上。 这个要提醒吗？ 很多人竟然会不知道要按往上还是往下。 搭电梯应该要提醒的是，你如果要离开电梯了，刚好很想放屁，请你把屁带出去再放，而不是放完再走出电梯，这才是应该要传递的概念吧。 哇，谁会这个样子啊？ 我已经好几次在我们这栋大楼电梯打开，没有人走进去，臭跟什么一样，屁味超浓。 怎么会这样啊？ 我真的是进退两难耶，因为你知道下一个人进来的人一定觉得是我然后或者是我觉得我在里面被屁包围之后，我出去就会浑身屁味，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开心，这栋楼很多人很没有公德心。 但是因为你每次大家都是第三台，因为你是直接从下面上来，对不对？嗯，所以我很少搭第三台，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普通人没有车，我们就只能就是搭管制电梯，就当第一台，只能搭21到25楼这样子。好啦，我要说那个上下楼这件事情啊， 因为有人会觉得说我是要把电梯叫上来。 对 ，Come on， Come on。 就一直喜欢你 ，Oh yeah， 轻轻松松的想告诉你，我想认识你。海边只有你和我，还有我们的心跳。虽然没有说话，面对大海，你的心情我知道。 播女神的触发。 昨天晚上呢，我又去我家附近的公园，就是运动公园散步，因为昨天天气很好，我就想说那我去走个几圈好了。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但我每次去都觉得很感动，因为操场上面有很多的老人家在谈恋爱，我觉得那个画面实在太可爱了。老人家可能也没有很老，就是反正就是我们爸爸妈妈年纪50、50几岁，对，五十几岁， 六七十， 但他们就是会很含蓄的手牵手一起散步，就是也不会很黏。然后经过他们旁边，你就听他们在聊一些非常非常家常的事情，就隔壁的谁又怎么样了，或是啊那个开车要怎么样，或是 那个阿祖阿姨啊，然后就是聊一些五四三，然后。 大部分都会是女生讲比较多，然后男生说哎嗯，就是会回一下，有时候，然后他们也不是着那个运动服装，就真的看起来都很多，就是反正可能吃饱饭 就吃饱饭来散步吧。 对，就是就是偶机上可能是会有皮带、西装裤，然后什么的，就是他们就牵手，然后有时候在互看对方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妙，就是那个 有浪漫的感觉吗？还是你觉得很可爱？ 就是很多，比如说年轻人在路上搭捷运，然后他们就是很热情的拥抱，然后就说哦分不开，就说跟你黏在一起，就我们的爱要让全世界知道。可那些老长辈们，他们只是互看对方在聊天，我觉得那个就充满了爱情，他们根本不用黏多紧，然后就是我拉着你拉着我，我们就是在操场上慢慢的走来走去，然后就可以走很多圈哦，这样子。 因为就是这一阵子家里面在整修，所以呢，我从我家搬到了新店。然后我在搬到新店以后呢，应该是没几天吧，我就发现了一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我也是觉得蛮惊讶的。 以前住台北的你感受不到的吗？ 对对对，以前住在闹区当中，就是不会有想象到，就是原来新店这么多人， 新店超多居民哎。 然后呢，为什么会让我感觉到这么多人呢？是因为大家啊，就是吃饱饭以后，八九点 都在散步， 都在路上哆啊哆啊蛇呢。 你是在操场吗？ 我没有，就走在那个路上。路上也是，操场也是，就是到处就是 人超多， 人山人海， 真的是八九点，然后你去想说，就是那个黑影多到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多人， 就这么密，是这样演唱会散场吗的那种感觉？我想，哈，我以前就是住在家附近，我都没有这种感觉，可是，在新店常常就是大家就是八点、九点、十点在路上，就是看到有的甚至是一家人一起出来这样子。好像这就是习惯欸，就是从小我们就有这样，就是我们组成家庭以后，这就是爸爸妈妈以前的习惯。然后就算有小孩了，然后这个小孩可能也就是国小国中，然后就是吃饱饭以后大家就这样走一段， 不觉得很棒吗？都在路上， 好拥挤的新店区。 胸口已经存东西里，再遥远都跟随你。若滂沱大雨不曾见证海角相偎依，一角怎么会湿淋淋？胸口已经存东西里，没有片刻不想你。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一时的青春怎能回得去？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你，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就算你不会懂也不会可惜。千万记得天涯有人在等待，路程再多遥远不要不回来，不去想不去计量你的心有多明白，前往幸福的路有多少阻碍，就算给你的爱石沉大海，青春飞逝就在找不回来。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却又想撑伞，倒数了我们去旅行，走两步我又想休息，就这样那么阴晴不定，整个世界和我相反，但我还有你包容我的奇怪，我是风筝要自 怪女孩， 奇怪女孩之后，疑似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哇哦！那就期待喽，期待奇怪女孩的到访。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2:54，在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是 FM 92.1的飞碟电台，在苗栗、花莲、台东。是 FM 91.3，在云嘉是 FM 90.5，台中真善美广播电台，还有宜兰北宜是 FM 89.9，高雄南台湾之声 FM 103.9，以及澎湖 FM 89.7，还有我们的飞碟联播网 App 以及我们的 HiNet 网路收听，全球都可以零时差的，好啦，时差一分钟的接收到我们的声音。 都可能换了个 机长，听广告啦！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 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理想的旅行就是爱自己所爱，荣获全台最美游船饭店的理想大地，今年暑假全新主题行程，不仅认识饭店的设计之美，还可搭乘竹筏手做披萨，或是体验手冲公主咖啡，制作专属皮雕环保杯套。理想大地给您全家人的新旅行，远离 PM2.5， 向花莲大口深呼吸。6月15日前，暑假理想早鸟预购优惠中，0386556789。 UFO Shining Star， 飞碟最爱主打星萧秉治已经登场。 你有多久却有多重视？你有多久却有多浓？我只能一个人晚餐，只能跟自己玩玩，再也找不回让我唯一呼吸的理由。 下周请锁定夜光家族节目，将为你介绍詹姆斯贝全新专辑《点光》，还要送你闪电造型多功能收纳柜。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公教年改方案当中的年资补偿金一年后就会消失，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指出，已经提出修法草案，希望临时会处理。民进党团干事长何新纯承诺拜托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的轮值召集委员段宜康排案审查。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指出，公立学校教师退休制度分为新旧制，旧制的前15年给付率是本俸的5%，新制改为4%。为了弥补1个百分点的差额，政府为民国70年到84年进入学校任教的老师设计了年资补偿金的制度。但是修法之后的公立学校教职员退休资遣抚恤条例规定，明年6月30号以前退休的教师可以结算年资补偿金一次领取，之后退休者就领不到了，可能导致教师抢退。国民党提案删除教师退休年资补偿金限期1年发放的规定。民进党团干事长何新纯强调，会在临时会议程纳入这个案子，也会拜托段宜康排案审查，大家到委员会讨论。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改选总召集人，江启臣17票，费鸿泰15票，由江启臣当选总召集人。至于首席副书记长，由立委吴志扬、陈一鸣登记参选，经过协调，由吴志扬担任下会期的首席副书记长。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27点，成为22738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45点，跌幅1.84%，2423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5点，304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79点，1008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5点，跌幅1.09%，30389点。新加坡海峡日报指数下跌34点，跌幅1.01%，335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59点，跌幅1.43%，指数是11013点，成交金额1641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29.927元兑换一美元，台币贬值3.7分，日元110.04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804美元。

纳入湾大酒店邀请您一起为金曲奖喝彩，共享华语音乐荣耀的一夜。 我是 Kimberly 陈芳瑜。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歌曲 Beautiful 同时也是鬼怪电视剧原声带当中的歌曲。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询问说，请问飞碟电台你们那边有下雨吗？所以是在询问大台北的中正区有没有在下雨，是不是？我 因为录音间没有对外窗，所以我们现在目前看不到。 对，但是我来的时候是有在飘细雨。 哦，真的啊？ 然后在那个桥，过桥的时候，其实上面的乌云蛮阴的。如果你是住在新店的居民，我想势必是会下雨的。 빨간 얼굴에 right. 까만 눈에 yeah, yeah. 감춰진 그 사랑이 지금 나라는 게 설레서 그래 Ooh. 아무도 모르게 right. 자꾸도 근데 yeah, yeah. 미안하기도 하지만 조금만 더 아끼다가 말해줄게 난 널 원해 조금만 더 감추다가 보여줄게 한꺼번에 그래 자꾸 아닌 척을 해 대답을 띠니 맘과는 다르게 영화 보고 싶은데 시간 어때 볼 사람이 없는데 너는 어때 기다리고 있다는 걸 알지만 너보단 내가 더 원하지만 슬쩍 당겨주면 좋아하는 네가 티날까봐 조심하는 네가 예뻐서 그래 조금만 더 아끼다가 말해줄게 난 널 원해 조금만 더 감추다가 보여줄게 한꺼번에 예뻐서 그래 설레서 그래 아무도 모르게 예뻐서 그래 설레서 그래 아무도 모르게 미안하기도 하지만 来自 Standing Egg 的作品因为你很美丽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呢 很美丽的 跟大家讨论妹妹爱漂亮 很美丽的 但我就是最近看了一些关于 夏季新品 新品我是没什么在看了我就看一下夏天的主题因为之前讲过了防晒嘛那可能夏天大家开始越来越热有人在讨论关于清洁的问题就是提醒大家不要过度清洁啊、不要洗过头啊、或是那个背部长痘痘喷什么啊等等之类看一看或是开始会比较油所以会冒痘痘跟粉刺要怎么解决就看一些那些主题我都很无感 啊 我觉得都蛮普通的但原本是想要问大家就你自己有感觉关于吃东西这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影响、比如说蛮多人 会用食物调理啊 对蛮多人会说这也是一个悬案啊就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的人说当我每天实施一天真的喝满 2000cc 的水的时候、我真的感受到我的皮肤有了显著的改善 比较水嫩 对然后有人说没有啊我很认真喝我一天喝3000也不是暴饮啊就都有喝到足够的量、其实可是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差 你喝3000的饮料不行哦 啊，他们都在说水啊、很认真说水或者是有的人会说我每天吃一颗奇异果、我感受到就是 排便顺畅 或者是 精力充沛 对对或是皮肤在发光、或者是有的人会喝一些补给饮料比如说有覆盆子的 某些加、 B群 对或是什么梅子饮等等之类的、有人说喝了这个皮肤骨溜然后什么等等之类的就有点想问大家你自己亲身有感 亲身哦不是听说亲身哦 不是我听说那个有用是我真的这样做了我发现很不错 哦 欢迎大家可以来我们互相交流一下So beautiful 我失去过更珍惜拥有多庆幸我是我被你疼爱的我紧紧牵住的手不要放手永远守护我 Love's beautiful都要供他，我没有其他的愿望。 永远守护我。 新娘子说她在婚前就为了减肥、 oh. 所以她就开始不喝饮料只喝水、 嗯、 她真的感受到她不喝饮料之后皮肤就变好了 哇！ 但因为一结完婚 就开始喝 放松我又开始喝了她就感受到皮肤变差了 所以其实就是糖分真的对人体那个造成很大的伤害、 嗯、可是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戒糖这件事情 对、 嗯、 有人说这我好像第一次看到她、欸、说就是那个比如说痘痘的伤口那样子伤、嗯、口比较快好 撒盐 她自己我很快乐你不太了解他啦、 嗯、 他说他是吃 B 群加锌 哦 所以锌应该也是吃就胶囊吧、 嗯、 对对对、 嗯、 他不是从饮食多摄取那个 狂克 锌是要克什么啊 那个九孔之类的啊 个 Oyster 对对对 Oyster 生蚝、哦、 对对生蚝 Muscle Oyster 啊吃生蚝啊好这是他的意见那也有人说当然有精神然后或是他觉得皮肤变亮他说都吃当季水果、 嗯、 然后再补充 B 群跟铁这是他自己的感觉可是当季水果 B 群真的有用哦 当季水果真的不能吃太多、欸、我有个朋友他就是最近很困扰就是在群组里面抱怨说好烦哦就是我嘴巴破了四个洞、 嗯、 然后就是吃什么都很痛很难 火气大 对然后到底怎么了后来发现谁叫你就是你荔枝你吃一串、 嗯、 你就是那个买回来不是很大一把吗、 嗯、 他就一直吃想说哦 好吃好吃好吃 好甜然后全部吃完了我说废话心情亮着就变得很好不是说很好没啊忍不住也不能不去招摇招摇美丽的她刚走过夏天风潮我偷偷喜欢那味道留下的骄傲不是说骄傲 girl 请准备好随时拥抱挂起你的外套开始炫耀你渴望的一切都被预告 Oh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smile歌曲呢是来自于张悬的 Beautiful Woman 今天请大家来分享你自己有感的你自己真的做过的然后不是你听说来的、 嗯、 你吃了哪些东西之后发现哎、欸，这真的是蛮不错的有了改善比如说身体变好啦也没什么、我不知道男生会有什么差别可能女生吃一些会觉得对妇科方面也会有改善等等之类的、 哦、 欢迎大家我们 比较肚子不会痛 对对对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欢迎你可以把你的小秘方分享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哟挂起你的外套我都知道你渴望的一切都将来到 Oh beautiful woman Beautiful smile Oh, beautiful woman 这个呢，秦轩说的我也有听说过，就是关于他，可是他是用喝的，他说喝木耳，黑的也可以，白的也可以，他说皮肤会变很好。我记得吃木耳也是，就是那种背面有点勾勾的，稠稠的，好像都对你的皮肤蛮有帮助。 胶质类猪脚那种皮也是很 OK 的吗？ 女生吃猪脚我记得很不错哎，就是当然不能吃过量，可能它对你的皮肤啊胶原蛋白是有帮助的。 一期直播是有一个很奇妙的吃，它跟保养没有关系。他睡前吃善存，当天晚上必然一定梦到前女友，百事不爽。也就是你，如果你想要见某一个人的时候， 啊， 哇，就吃这个食物。 今晚特别想他，那就来颗善存吧。 但梦到那个梦的走向不知道会走向，可是我至少可以梦到他。 这。 You always needed, then I hope you see the heart in me. I don't want another pretty face. I don't want just anyone to hold. I don't want my love to go to waste. I want you when you're beautiful. So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chase.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hold. I won't let another minute go to waste. I want you when you're beautiful. So. 哦，谢谢那个佑佑的补充。他说那个木耳的胶是植物胶纤维素，然后我们刚刚说的猪脚猪皮那个是胶原蛋白。哦，这腿裤饭真的很好吃耶。我跟你说，你那吃腿裤猪脚，你吃到吃到你嘴巴整个黏在一起打不开， 油油的 最好吃， 又油又香。 然后呢，维腾这一次不讲衰的，他要讲好的。他说尝试好几天，晚餐的时候他不吃淀粉，睡前不喝饮料，早上八点会自动起来，精神倍儿棒。 晚上不吃淀粉，不喝饮料， 睡前不喝饮料。 Just anyone to hold. I don't want my love to go to waste. I want you and you're beautiful. So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chase.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hold. I won't let another minute go to waste. I want you and your soul. I don't want another pretty face. I don't want just anyone to hold. I don't want my love to go to waste. I want you and your beautiful soul. 2018乐坛新人吴青峰个人首支单曲 Everybody 呜呼。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好车 SUM 说了算，快上 SUM 赏车网，万台严选好车等你搜。 实在就是 SUM。 庆祝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空调最高限折5000元。 R32 空调节能环保安全， 你可以一起帮带金。 1516年德国皇室颁布醇酒令，仅以水、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啤酒，金车 Buckskin Beer精准掌握调和配比，贯彻德式啤酒酿造工艺，100%台湾制造，追求绝佳风味，颠覆平凡，质量精彩。金车伯克金 Buckskin Beer。 未成年请勿饮酒，喝酒不开车，安全有保障。 爱与不爱，要与不要，都是我的选择。 也不是你匆匆的一吻。 金曲音乐人郭鼎全力打造浪里游，刘惜君如我专辑，海蝶音乐 GNA 2018金曲售票演唱会连嗨三夜，第一夜大势歌手魅力登场，第二夜创作能量大爆发，第三夜翻转音乐无国界。6月20至6月22日，金曲售票演唱会就在 New Studio。购票详情请上全家 Family Pro。 我是 Masca。 别想太多，只是在做运动。 换我， 转身甩板蹲下去， 突破， 伸手张腿拉拉筋， 飞我， 抬脚昂首都是戏， 换我， 强悍凌厉 so sexy。 飞碟 Network。梦想家就爱点的 UFO。 上的 Ghost Dog， 脸颊恩香微热彩虹，心情该不错，你却一直皱着眉头，从你的口中是狂转我爱情新灯火，10000个笑容换一场失落，为什么一些 love you 太烦我心中，你魔法的源头。当你笑，世界也跟着放了，迎着风，自由的做梦。斗篷沉淀在手中，你是潇洒的女英雄，那爱情总是让人聋了，瞎了又疯了，错过的太多，结局太心痛，闭上眼却看见的太棒了，你拥有最体贴的朋友， 9:34，欢迎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他是梁静茹这一首 Beautiful。 这个小时请大家来分享你自己试过吃过觉得会让自己变得更健康更好更 Beautiful 漂亮的方法。 Beautiful 有一个这个我真的是没试过哎、 欸。 果果说他在那个生理期的前一周吃月见草油，肚子就不痛喽，而且经期顺。 月见草油哦， 这一听也是觉得是吃胶囊，不然月见草油去哪吃？哇，很多我听到那个我都不知道那个食物的源头要去哪摄取、欸。 你说生理期前一周哦， 他的方法是生理期前一周吃， 可以试试。 你吗？ 嘿，哈基梅尼。 子儿说：“啊，我是那个喝了无糖豆浆之后啊，每天屁放不完。 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让自己变好的。 连续两个女生留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就怀疑你们是同事坐隔壁，说我们一起留言这样子。 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同时说，女生吃胶原蛋白再配维他命 C， 亮晶晶，效果很好。”但胶原蛋白粉，我这个很确定是要看人，有的人吃的太营养就炸痘痘， 跟体质有关嘛， 对 不 对？ 对 对，体质。再宽容一点，哭过就忘了，别再记着昨天，还有什么悲伤。吉儿的补充就是月见草油也是要看人哦，如果你本来就你已经有子宫肌瘤或是你有巧克力囊肿的话、那这个就是不适合你的方法哦。 时空轨道，看未来多美妙。 我有一种 我们很相爱很强烈的预感， 仿佛下一秒实现， 眼泪闪闪， 嘿呦， 成了钻石， 嘿呦， 要在星空下划过你 的个人经验， 伊奶 是我木，他说他一天喝200ml的 whisky 哈， 然后整个 醉了， 皮肤都透着光。他从来不喝饮料，他只喝水跟酒。这个我不太确定啊。他说他至少五年以上不吃甜的 哦，就是戒糖喽。 甜的甜食吼，真的是 糖，真的是对人体伤害很大啦。 对， You take your skinny girl, I feel like I'm gonna die. Cause a real woman needs a real man, here's why. You take your girl and multiply her by four. Now a whole lot of woman needs a whole lot more. Get yourself to the butterfly lounge, find yourself a big lady. Big boy, come on around and they'll be gonna do baby. No need to fantasize since I was in my braces. Water in a hole with the girls around and curves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Walks into the room, feels like a big balloon. I said, hey girls, you are beautiful.Diet Coke and a pizza, please. Diet Coke, come on, my knee is screaming. Big girl, you are beautiful. You take your girl and multiply her by four. Now a whole lot of woman needs a whole lot more. Get yourself to the butterfly lounge. Find yourself a big lady. Big boy, come on around. And they'll be gonna do, baby. No need to fantasize since I was in my braces. Water in a hole with the girls around and curves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Get yourself to the butterfly lounge. Find yourself a big lady. Big boy, come on around and they'll be calling you baby. No need to fantasize since I was in my braces. Water in a hole with the girls around and curves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Oh, you are beautiful. Get yourself to the butterfly lounge. Find yourself a big lady. Big boy, come on around. And what are we gonna do, baby? They're going to fantasize since I was in my braces. Water in a hole with the girls around and curves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Big girls, you are beautiful. 怎么样可以 beautiful 呢？ 有自信就可以 beautiful、 oh, 昨天我去看了姐就是美， 姐就是美 I feel pretty， 姐就是美， 姐就是美，就是你有自信就是会美， 哇、 就是这个样子。 喜欢吗？ 它就是很适合将来在第四台你可以看的电影，或是你跟你的朋友，就他如果已经有出来的话，你跟你朋友晚上不知道看什么或、嗯、的时候可以选择看的一部片这样。 I feel pretty。 但里面有几个，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欸、就算、欸、你就算不喜欢他，你还是去看他了、欸， 因为那是最符合我那个时候时间点，可以，就是那时候时间点有哪一部可以看，我就看哪一部。 Oh. 所以那时候只有这一部，我就看了这一部这样子。有，就是我看这一部的时候，我一直想到单身啪啪啪，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晓得大家如果看了你会有什么感觉，就是。可能很多人看了之后会觉得，哦，我可能要就是心里的自信、嗯、这是最重要的、 啊、 我要改变或干嘛的。 对啊， 但你完全没有这个体会， 不是，就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老生常谈的一些论调这样子。 随着微风扬，种子亲吻阳光，希望在心中发芽，让爱缤纷好不好？绽放中，蝴蝶种下芬芳。 小雨宋念宇这一首《美丽的力量》，在那个《姐就是美》当中，就是这个故事，就之前你也有提过嘛，就是一个女生，她因缘际会，就是在她的眼中，在她的心中，她发现自己变成自己想象中的超级辣妹跟天才，所以就会活得非常有自信，她也觉得路上的人都是在对她吹口哨，想搭讪她却又说不出口等等之类的。她就遇见一个男生，她也觉得这个男生想搭讪她，说好，那我们就交换电话，后来也主动打电话给对方说，我知道对一个男生来说，你要约天才出来很害羞，没关系，我明白你们这些卤蛇的感觉，所以我主动打给你。然后当他们第一次约会见面的时候，他就说，好像说，哎，那你怎么还是会，就是你原本可能是卤蛇，你怎么会敢赴约呢？跟天才约会，他就说，哦，因为你很可怕，我不敢不来。 바다처럼넓은창고라고그안에서하루종일헤매도혼자느끼는외로움마저유일한너의흔적이라고억지로눈감은채견디고있어오늘도 I miss you so much 이제서야느껴우리공간 I miss you so much 이렇게눈물이나는데왜나 몰랐을까 So beautiful beautiful아프지마울지마너야나노래가